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前段时间呢，我们做了一期节目，汇总了很多知名度很高的由国内歌手翻唱的国外歌曲，比如说郭富城的《对你爱爱爱不完》是吧，李克勤的《红日》等等。后来呢，就有朋友呢在微博上给我留言了哈，就说好奇哈，这么多经典作品都是翻唱而来，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好听的歌曲被别人翻唱吗？当然有了，而且呢，国内有很多非常好听的原创作品，有很多都被翻唱成为了国外的歌曲。当然我刚想说英文歌，其实不只是英文歌，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歌曲。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今儿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国外歌手翻唱的中文歌曲。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很多歌手呢都是通过翻唱歌曲在国内打开了知名度，是吧？其中有几个呢是被翻唱的大户，就是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他们的歌，其中呢挪威女歌手林恩玛莲就是其中之一，林忆莲、江美琪等等歌手都曾经改编和翻唱过她的作品。那么后来呢，她本人听说自己的歌被翻唱之后呢，很受中国歌迷的喜爱，于是乎呢她也来干一次这样的事儿，我也翻唱一个。他翻唱的是什么呢？就是王菲的《我愿意》，当作是对中国歌迷的一个回馈。很有意思的是，当年给《我愿意》这首歌填词的姚谦还担任了这一次英文歌词的官方翻译。林恩呢是一个风格很独特的女歌手，她演唱的这个版本呢，编曲当中是充满了北欧小镇的风格。大家这个想一想哈，去过北欧旅游的那种感觉是吧？而且呢，加入了很慢节奏的吉他旋律，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听不出原版的感觉。哎，如果说，怎么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说你听不出来原版的感觉，没准这个歌的改编还挺成功的。一起来分享挪威女歌手林恩玛莲演唱的《Still Here》，她是翻唱于王菲的《我愿意》。 林恩马莲演唱的 Still Here 是来自英文版的我愿意。听前面前奏的时候，是不是确实有一些不像我们熟悉的我愿意的那个节奏，直到听到副歌的时候才听出来，哎，还是很像的。王菲呢唱过很多歌曲，被翻唱的作品呢有很多，最近几年发行的作品当中呢，因为爱情算是被翻唱版本较多，而且呢质量普遍较高的歌曲。其中呢最有名的翻唱就是来自弗雷德乐队的法语版的因为爱情。这个版本呢不仅在法国受到很大的欢迎，在中国同样得到了很多歌迷的肯定。法语版本发行之后呢，在国内某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很快就突破了这个千万点击量。所以说呢，当时这支乐队还获得了视频网站认证的牛人称号。好吧，法语版的因为爱情呢整体节奏会慢一些，这个不过呢这种舒缓的节奏呢也给人带来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就跟巴黎一样啊。提到这个地名呢，很多人想到的都是这样很优雅的恋人、玫瑰、红酒还有浪漫的爱情。不知道各位能从这首法语歌当中又能听出哪些甜蜜的因素呢？一起来分享弗雷德乐队的法语版因为爱情。 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被国外歌手翻唱的中文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人在南看台说，其实呢，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中文的原版，很多歌曲呢真的是改了语言，意境呢就都木有了。国外呢有很多改编青花瓷的，但听上去感觉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哈。歌里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只有中文能写出这么美的词。天青色形容就是瓷器，在瓷器的釉色之中有一种就叫天青釉，而这种颜色呢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用其他语言恐怕很难简短地描述这个过程吧。我觉得这位朋友绝对说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点哈，真的是也希望那些国外的乐队哈翻唱其他的歌曲和风格我觉得还行，但是沾到这个中国风的歌曲我觉得还是慎重考虑吧。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一支乐队叫做麦克学摇滚是吧，在2004年的时候他们凭借一首歌在中国走红，那就是让我靠近你的心 Take me to your heart。 这首歌呢和吻别的旋律一样，那么怎么说呢，他一红起来的时候呢让张学友的这首吻别也再次红了一把，以至于当时呢有很多小朋友就以为 Take me to your heart 是原版，但其实呢这首歌是翻唱的张学友的吻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重温一下这首很经典的歌曲，来翻自张学友的吻别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来自麦克学摇滚乐队。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r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我靠近你的心，来自麦克学摇滚乐队演唱。这首歌呢翻唱自张学友的吻别，是他们翻唱的第一首中文歌，但是呢绝对不是唯一的一首。2007年的时候，这支乐队发行了专辑 I walk this road alone， 我要一直走下去，其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翻唱自崔健的经典歌曲一无所有。那么在《一无所有》这首歌出现之前呢，摇滚乐一直没有被主流文化所认可。那么崔健呢，同样也凭借这首歌曲被赞誉为中国摇滚的第一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迈克摇滚乐队翻唱的英文版的一无所有，名字叫做 I walk this road alone， 我要一直走下去，听起来有点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意思哈。I walk this road alone， 我要一直走下去，来自迈克学摇滚乐队演唱，改编自崔健的一无所有。我的马鸭说感觉有些情歌改编之后的版本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爱很简单小情歌这种新的歌词新的编曲确实能给人带来另外一种感受，不过呢中国风的歌曲还是原版好，这一点呢我支持上面那位老哥的看法。黄仔也说，最早知道的外国人翻唱中国的歌曲是茉莉花，后来呢看视频有一支美国乐队集体翻唱了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发音标准，吐字清晰，深情在线，让人十分感动。第一，这个视频我也看了，确实觉得很震惊，好像是在一个小酒吧里唱的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在去年呢我看了一支就是国外的来中国巡演的这样一个合唱团，来自高校的这样一个合唱团，唱都是美国歌，完全没有这样的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就是说唱功确实很不错啊。哎，眼看到结束了，我就跟身边的朋友就说，我说难道他们不翻唱一首中国的歌曲这个表示一下吗？果不其然，话音刚落，这边茉莉花就唱起来了。好吧，果然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套路完全被猜中了也挺没劲的是吧。在2004年的时候呢，迈克学摇滚乐队凭借翻唱《吻别》在国内收获了不小的人气。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翻唱《一无所有》，然后呢，在丹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没听过是吧？太棒了，以至于他们在翻唱中文歌这条路上可以说是越走越远。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们又推出了一份非常有分量的作品，那就是翻唱的李健的《传奇》。他们之所以选这歌呢，还是受到王菲的影响。他们一开始觉得呀，哎，这歌好听，但是呢，没想过改编。后来一听王菲的改编版本，发现，哎，好像改编起来也没那么难嘛。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尝试一下。

gọi thầm tên anh lần cuối, con tim buốt nhói trong đêm sâu. Còn lại gì khi tình qua mau, bao yêu dấu ngày cũng theo gió trôi đi mịt mờ. Đường về cô đơn lạnh giá, lang thang phố vắng trong mưa buồn rơi. Lệ nhòa trên mi sầu em khôn nguôi. Người tình ơi, thôi hết năm tháng bên nhau tuyệt vời. Cuộc tình xưa xây đắp một trời kỷ niệm ngọt ngào nay đã xa rồi rồi. Còn đâu giây phút bối rối cuống quýt môi hôn gọi mời. Bóng anh đã khuất chân trời, một mình em trong cuộc đời. Mưa ơi từng chiều đừng rơi. Còn gì không anh hỡi, từ ngày tình lạnh lùng anh đã quay lưng rồi. Còn đâu giây phút sớm tối đắm đuối ôm trong vòng tay. Dấu yêu này đã phai tàn, cùng tình qua đi vội vàng. Anh ơi mình đành mất nhau. 呼喊你的名字，这是来自越南歌手阮明雪的演唱。怎么样，听着这个越南朋友演唱周传雄的《黄昏》，还是别有风味是吧？外国歌手呢演唱中文歌一般呢只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歌呢是真不错，真好听，也是真火啊，这个让他们有改编和翻唱的冲动还有想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打开中国的音乐市场，这样呢会比较讨巧，比较这个容易受到中国听众的这样的欢迎。09年的时候呢，英国男歌手史蒂麦克发行了专辑 I Love You， 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是翻唱陶喆的爱很简单。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翻唱版的这个推出呢，这首发行于97年的爱很简单在当年再度成为了热门单曲。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哈，这个翻唱完了之后把过去的经典歌曲又给带红了。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史蒂麦克翻唱的《我爱你》。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 lonely road and gave up all his dreams.Was once this broken man who stared into the sun and just refused to see. I was lost amongst the clouds that wouldn't fade. I was looking for an answerSearching, but I didn't take the time. I was down and out and feeling so afraid.Come and love may go, but now it's here to stay forever and a day. With you, and when I see you smile, I fall into your eyes. Don't ever fade away. 来自史蒂麦克翻唱的我爱你，歌曲的原版呢是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其实呢，现在很多国外的歌手都选择来到咱们中国发展，大部分呢都是被咱们国家的文化所吸引而选择留下来。比如说来自尼日利亚的歌手好哥，好哥呢是他的中文名字啊，突然间觉得应该让他上我们的节目啊，好哥会说话。原名呢他叫做伊曼纽尔乌维苏，本来是一名航天机械师，但是因为喜欢音乐呢就当了歌手哈。02年来到中国之后呢，一直在河南郑州的一个酒吧唱歌，后来呢因为认识了刘欢来到了北京发展，并且拿下了06年度中央电视台选秀节目星光大道的亚军。他的作品呢以改编中文歌为主，跟刚才咱们听的那几位还不太一样，因为他呢对于中文的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不然怎么在中国混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歌曲大多都是中英文混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好歌翻唱的《花田错》，这首歌的原唱的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王力宏。 Why can't you see all of us see there's no one like you? Would I've ever known that it was true in me? Would I've ever known? But just you wait and see, I'm already on my way to change the heaven you would say. To me from the start, you never looked at me that way before. To me from the start,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好的，插播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哈。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北里寻他说，花海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认错了，因为是周杰伦翻唱的。因为周杰伦刚刚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呢，一直在宣传是模仿日本那边的岛歌唱法，而中孝介他翻唱的版本呢，也没有比原版晚很久，所以说就误以为是了。后来呢，反反复复查了好几遍资料，才真的确信周杰伦才是原唱。嗯，中孝介翻唱的很多歌呢都很喜欢，除了这个花海之外呢，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他唱的十年，也用的是这个唱法。虽然说伴奏用的呢都是同一版，但是呢唱法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还真是挺特别的，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版中孝介的花海。其实呢，刚才大家这个提到的这个翻唱歌曲啊，很多歌的原版，还有包括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会发现都是来自日本，是吧？那么其实呢，在日本这样很著名的一位歌手中孝介，他呢也很喜欢翻唱中文歌，他翻唱很多的中文歌，而且呢风格多样，心中的日月、花海、在水一方，甚至是青藏高原的都唱过，是不是没有想到哈？所以说呢，很特别的一个人。不过他呢，知名度最高的还是我们刚才听众提到的这一首《花海》。这首歌呢是得到原唱点评的。周杰伦曾经说过，哎，中孝介呢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孝介版本的《花海》。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疯狂的赛车，喜欢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延时明天中午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僕じゃないこと涙伝うその頬に触れてわかる。せめて最後なら無垢な笑顔の君を焼き付けたくて、まぶた閉じれば咲き誇る花の海。